会是难去除的饼干，往日余温也早已日渐冰冷，疗伤是多漫长的过程，爱情后遗症给我独一生，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牺牲， 再没可能遇到你这样的人，落下那累累伤痕，仍不会耗尽青春，曾经爱多认真，痛不欲生都能忍，就算再疼也只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你也在其中。青春就是要

里变得很难。 永远三九能解决空杯，不管多长路都来，可心情 never get down。 We wanna bop bop bop it in the house, it's the house. Shake your bop bop bop it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暧昧忘恩的游戏，瞬间把酒炫出地。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c Dadd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光辉就能突出重围。 Joey， 这不是目光 ，Oh damn！ 如果将我封闭，还敢不敢变锋利 ？Man that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just shake your pop pop bod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你想暧昧，玩玩自由戏，想干嘛就选主题。 Girls， we could be your Mac Daddy。 Thank you.